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琦善在山东短暂停留时遇到了罗建功等人，罗建功向琦善讲述了舟山之战的情况，并称张朝发的死是奇邪。 听罗建功的辩词之中提及奇邪二字，似与张朝发兵败之后诸藩事宜有关。琦善问道，罗建功，你刚才所言何为奇邪？罗建功是个见过场面的人。 大人，您知道秦朝的李斯吧？李斯年轻时乃是看守粮仓的小吏，后来青云直上做了宰相，可没想到一个错跌被捕下狱，判五刑加腰斩，一鼻割舌，剁肢，吃杀，腰斩，慢慢碎尸啊，三亲六戚一律斩首。大夫之后突然遭受飞来横祸，这便是奇邪。 脱魂布插话道， 这自古以来，世人以成败论英雄，朝廷也以成败定赏罚。张朝发一战败北，失传失地失国位，罪有应得。你们四人是营将，也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。 琦善道， 罗建功，要是给你们机会带罪上阵，你们能不能打败英仪啊？ 罗建功等四人见证过英仪的坚船炮力，听罢不由得面面相觑。过了好半晌，罗建功才说， 回大人话，若以刀枪对刀枪，弓箭对弓箭，我军不会败。我军败，败在船小炮漏，气不如人呐。 琦善和脱魂部分别在大沽口和登州府见过英仪战舰，虽然没有交手，可却认定罗建功所言不虚。琦善接着问道， 方才你四人与衙役们吵什么呢？ 罗建功说，回大人话，那衙役见我等是落难之人，贪图我们随身携带的银两， 我们已经给了不少了，他们依然贪得无厌，蓄意勒索，恨不得把我们搜刮殆尽。我等不愿，他们就寻机刁难，滥发淫威，让我们挨饿，还不给水喝。 齐善心生三分同情啊。如此说来，小人得志便猖狂啊。你们起身吧。四个钦犯站起身来，垂手立在一旁。齐善转脸叫过一成来。你去把押送钦犯的衙役头目给本爵阁叫过来。 不一会儿，衙役头目进了堂屋，见两位高官在上，立即跪在地上。 哎呀，小人给二位大老爷请安。 脱魂部知道齐善是个慈心人，不愿意唱黑脸，他主动把脸拉下来了，一拍惊堂木，生冷硬朗地质问道： 你叫什么名字？ 鄙人叫陈二。 脱魂部这眼睛一眯，眸子里闪着阴暗的幽光，声调严厉的令人发瘆： 陈二，我看你他娘是混儿，你可知法度？ 劈头盖脸一声喝问，陈二给愣住了。脱魂部疾言厉色： 大清律明文规定，押送犯有公罪的七品以上文官、五品以上武官，不得用枷锁。你用铁链押送侵犯，乃是违法。他们虽然打了败仗，可却为朝廷出过力。在刑部定验罪状之前，容不得你随意呵斥辱骂，更容不得你肆意虐待。你要是狗胆包天，趁人之危肆意勒索，当心老爷我扒了你的皮。 他虽然不是陈二的直接上司，可却是威风凛凛的山东巡抚，收拾一个衙役就像拍死一只苍蝇似的那么容易。这番话让陈二吓得是脸色僵紫，呆偶似的跪在地上，两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，头都不敢抬了。脱魂部发完了脾气，齐善才指着几个侵犯对陈二说道： 他们落难前在疆场上蝼蚁喋血，拼死拼活挣下的功名，我告诉你，有罪那也是公罪，罪于公错，罪于天时，在世有罪，于己无私，失于觉察，失于误判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猢狲相，就你这副德行也敢勒索他们，你先长自己十个嘴巴，然后去大伙房烧热水，亲自给他四人洗脚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天妃宫位于镇海码头的北面，是一座历史悠久、规模宏大的寺庙。天妃又名妈祖，是渔民和海商的保护神。海上气象万千，风雨难测，渔民和海商出海往往都命悬一线，家里人全都提心吊胆。为了消灾攘祸，每年渔汛到来之前，渔公渔婆们都要聚集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祭海仪式，恳请妈祖保佑亲人平安。当亲人们归来之后，人们又到妈祖庙还愿烧香，致使天妃宫香火旺盛，善款盈多，得以不断扩建。经年累月之后，天妃宫成为镇海县最有规模、最气派的寺庙。伊礼部正与义律在天妃宫的偏殿内会谈，宫墙外警卫森严，一队带刀便兵咋咋呼呼地驱赶围观百姓。但是百姓们爱看热闹啊，不管怎么样斥骂，就是赖着不走。 致使镇海码头至天妃宫一带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，比赶大集观社戏还要热闹。这也难怪，义律乘坐的皇后号火轮船靠在镇海码头的栈桥旁，那是一条排水量760吨的明轮船啊，比清军的大号战舰大3倍，高耸的铁烟囱，突突作响的蒸汽机，旋转的蒲轮，前凸的冲角，复杂的帆篷，五颜六色的旗帜，乌黑发亮的枪炮，蛛网式的帆缆锁具等等，每一样东西都是当地百姓没见过的呀。英国兵船封堵大家江口2.5个月，几千条渔船和商船密密麻麻地拥挤在大家江里，即使渔汛到来，也没人敢出海打鱼，更不敢出海贸易，人们是干着急，没办法。面对制造精良奇形怪状的外国火轮船，人们的心情极为复杂，惊叹好奇，羡慕妒忌，无奈憎恨，真可谓百感交集，议论声嗡嗡不断。哎呀，真威风啊，别他娘的长一人的志气灭自家威风，好神奇啊，我看比东海龙王的船都要大。你他娘懂个屁，东海龙王住在水晶宫里，他不坐船。哎，奶奶的，狗强盗们跑到咱们家门口耀武扬威来了。皇后号火轮船开进大家江口，大家江口外面还有3条英国兵船，他们不急不离，炮窗洞开，摆出一副随时应变的架势。清军将领也都各司其职，余步云监视海上敌情，葛云飞留在栈桥旁，名义上维持秩序，实际是想仔细观瞧火轮船的构造。伊里布端坐在偏殿中央，乌尔公娥陪坐在一侧，张喜坐在一张小桌旁，手握笔杆子做记录。张喜不是直官，为了便于办差，伊里布要他暂戴6品顶戴，假冒直官参与会谈。义律头戴黑色礼帽，身穿黑色燕尾服，喉结处打了一个黑缎带蝴蝶结，大翻领里面露出雪白的衬衫，脚上蹬着一双油光锃亮的黑皮鞋，乍一看就像是一只黑羽毛白胸脯的雨燕。他的左脚搭在右膝上，神态自若。通事马如汉也是同样的打扮，他的膝头放着一本纸簿，肥胖的手指握着一支鹅毛笔，时而低头速记，时而开口翻译。伊里布语速中庸， 贵国称兵犯顺，占我城池，伤我官兵，你们还到大姑告御状，诉愿启恩，大皇帝不予计较，已属格外施恩，何况允准你国通商，可谓圣恩优渥，不啻天高地厚，你们将如何报答圣恩呢？ 伊里布的头脑被中央之华四夷来朝的观念主导，摆出中央大国俯瞰藩邦的姿态。义律拒不承认大清对英国有恩，校正道， 归国与英国乃是平等之国，通商不只对我国有好处，对归国也有好处，何况我们不是专为通商而来，是为伤国威而来，你们伤我们的船，伤我们的人，归国官县所作所为应当有个了解的办法。 林则徐和邓廷桢办差不利，大皇帝抚顺移情，将他二人罢黜，难道还不够吗？ 罢黜他们是归国的事，与我们不相干。 伊里布接到廷记，朝廷告诉他谈判由琦善负责。伊里布说， 解决两国争端，大皇帝敕令齐爵阁不堂与你们在广州商办，本大臣不宜多加议论。 义律说，有些事情可以在 光州解决，有些事情应当在这里解决。中堂大人，英中双方都愿意把兵修好。我们有一名军官叫安图德，一个月前被归国诱捕，还有多名水兵和一名女眷被归国俘获，全都关押在宁波。请问中堂大人，既然双方愿意以和平方式了结争端，能否将他们叫我带回呢？我方擒获了安图德等27名仪官和水手，包括一名女俘，归国如能奉还舟山，我大清当然不会羁押。我方可以停止封锁大家江口，让归国渔民和商户各安其业，以此交换我方俘虏。大皇帝有旨，交地退兵，应当与释放俘虏等量齐观。贵军不交地，本大臣就无法将俘虏释放于你，无法向大皇帝交差。此事不是本大臣能够擅自做主的。 以礼部熟知道光的秉性，道光皇帝事必躬亲，任何事情不合他的心意都可能招来天怒。义律道， 中堂大人不能释服，能否允许我们看望他们以安其心？ 义礼部摇头， 见也无益，不见为好。我军在广东雇佣了一个叫布定邦的通事，也被贵军俘虏，能否将他释放？ 布定邦乃是我大清的人，理应依照大清律处置，不能交给贵国。 既不释放，又不允许看望，能否好生优待？ 本大臣仰体大皇帝中外一家之意，对俘虏优加豢养，并无丝毫伤害，对有病之人亦派医者治疗。贵国军队占领了舟山，也请好生对待我大清舟山之商民。 义律意识到索要俘虏是不可能的了，两国大政不应当伤害无辜人员，我方将优待舟山的贵国百姓，让其安居乐业，以求和平解决争端。本公使大臣还有几项要求，请中堂大人给予考虑。 请讲。 现在两国意在修好，我方应大皇帝的要求前往广州与齐爵阁会谈，在达成协议之前，我们双方应当终止敌对行动。 如何终止法？ 为了防止两军擦枪走火爆发冲突，我们不妨暂时画一条界限，以齐头洋和金堂港为界，互不越界，息兵罢战。 画一条楚河汉界，息兵罢战，这不失为一种权宜办法呀。待本大臣奏请皇上后，就与你们细加商议。 归国官县曾经发布告文，悬疑赏金，鼓励舟山百姓袭扰我军，请归大臣发布一份文告，命令舟山百姓停止袭扰，我军也承诺不伤害归国商民，两相欺辩，不知归大臣意下如何？ 我大清中华有句老话，和为贵。本大臣寄望于广州会商，只要贵军在舟山不扰民，本大臣将满足贵公使的要求。 我国兵船来到归国水域，在大沽齐爵阁赠以牛酒，在山东登州脱魂布大人赠以 鸡鸭牛羊，但当时我们没有携带礼品，不能够礼尚往来。今天我特意带来两匹英国布料和两箱英国好酒，请中堂大人收纳。 一个英国军官抱来两匹做工精细的印染花布，一律指着布料说， 这是我国曼彻斯特纺织厂生产的染色花布，物美价廉。 他既在还礼，也在借机展示英国的纺织品，为洞开中国市场做铺垫。英国纺织厂用机器做动力，织出的布料细致均匀，比大清的手纺布好得多。印花工艺更是精湛无比，伊里布不由得暗自称奇，但脸上不露痕迹。 贵国官兵不远万里梯航而来，大皇帝视为远客，七绝阁和脱魂部大人都以牛酒犒赏，本大臣也视贵公使为远客，准备派人渡海赠送牛酒。 该讲的都讲了，伊里布起身送义律和马如汉出天妃宫，乌尔公额和张喜跟在后面。义律说， 我国与贵国通商200年，200年来和睦平安，但愿两国继续和睦相处。 伊里布道，讲得好啊，你即将去广州会谈，本部堂预祝会谈顺利，签订一份百年和好之条约。 义律等人走后，一个师爷送来一封火漆密封的停记。伊里布撕开信套，取出信笺，是军机处转发的上谕。 应宜潜在浙江投递字帖，恳请转奏。乌尔公额接受遗书时，并不将原书呈奏，去行置还，以致该遗传驶往各处，纷纷投诉，实属昏聩谬误，致误机宜。着乌尔公额即行拿问，着伊里布派委托员速行借经，交刑部训明治罪。 伊里布一抬头，见乌尔公额正和张喜说话呢，伊里布招呼道， 吴大人啊，一节相有谕旨，你来看一看吧。 乌尔公额撩忍进了偏殿，接过上谕一看，顿时这脸色煞白，腿脚发软，手指头都在哆嗦。英仪突袭舟山之后，他被罢官，但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革职留任，戴罪图功，以观后效。这意味着他被降职，但依然是官，甚至代行巡抚之职。这份上谕却要将他交刑部训明治罪，一个罪字，命运立马截然两样。这意味着他已经是阶下囚了。乌尔公额觉得一坨鸟粪从天而降，正好砸他头顶上，困惑道， 皇上如何知晓此事啊？ 张喜分析道，宜求义律在大姑与齐爵阁会谈，或许是他对齐爵阁讲了这件事，进而转奏朝廷的。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测。乌尔公额满脸委屈，嗟叹道， 哎呀，真是天威难测，圣心难夺呀。 他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说话乱了方寸，舌头绕不过弯来了。 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朝廷明文规定，域外各国投递遗书必须在信套上加写禀字，在广州投递，各省封疆大吏不得接受遗禀，违者治罪。应已占据定海之后，放了一名陈姓商人，要他将致中国宰相书投到我的巡抚衙门，我要是接了，